马来西亚正宗学会呈现正宗有声书。修福积德造明凡，了凡四份讲记。修福积德造明凡，净空法师讲述，播音周锦标、李俊文、冼伟国、郑荣、潘德南，监制妙音居士，制作马来西亚正宗学会。 贤及用于改造命运的人， 命中注定，大家耳熟能详，但是真有一个操纵命运的主宰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那就是自己。人是命运的主人翁，却常为命运所戏弄。愿你看完此书后，能走出被命所云的阴霾，成为一个勇于创造命运的人。届时 求富贵得富贵，求升迁得升迁，求健康得健康，求子女得子女，有求必应，心想事成。 你不是命运的奴隶，而是命运的主人，真正掌握操纵命运的勇者。 了凡四分呢本书虽然唔系佛经，但系我哋要将佢当作系佛经一样咁嚟尊重。嗱，民国初年，净宗印光大师一生中对呢本书极力咁提倡嘅。佢个宏化社印送呢本书大概喺百万册以上，由此可见印祖对呢本书嘅重视。唔单止系咁啊，而且仲不断咁提倡，叫我哋研究、实行、讲说。 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正其意，是诸佛教。 这个是诸佛的法人，佛法是讲原则、讲道理的。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讲，除了佛之外，其余弟子、天、仙、化人所讲的，只要跟佛所讲的宗旨是一样，没有违背到佛的原则，佛都承认是佛经了。我们看看这本书的内容，都是讲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正其意， 等于是佛经。 佛是讲道理的，并不是只有佛自己讲的才称为佛经。 这个就是佛教值得人尊敬、值得人赞叹的地方。 因此凡是符合佛陀教育的原则原理，我们都应该看成是经典。尤其是这本书经过祖师的证明，一再提倡它是我们学佛的根基，不单只是学佛的基础，也是一般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创造命运是有一套学问的， 它是有理论、有方法的。 这些理论方法就在这本书里面。这本书的分量虽然不多，但是对于这方面确实是掌握着纲领的。所以我们想要 改造命运、创造命运，乃至学佛真正有所成就， 都要依从这本书的道理方法为基础。可见这本书对于我们学佛修行是何等的重要。近代虚云老和尚在参禅法要里面提到，修学佛法必须要具备四个条件。 一、深信因果。 对于因果报应的道理要深深地相信，不能够有丝毫的怀疑。 二、严持戒律。 戒律是一门很大的学问，我们初学的人不必在律学上斤斤计较，能够将五戒十善持好就得了。不单止是在家同修，就算是出家同修， 能够将五戒十善持好，就已经非常好了。明朝的藕益大师通宗通教，著作好多，在律宗里面他也算是一位律宗的大德，但是他在戒学里面却自称是出家的僧尼。他的学生成事法师不敢跟老师比，就自称出家优婆塞，就是守五戒。所以我们学佛能够严守五戒就很好了。近代的弘一大师呢，亦都是严持五戒，自称出家优婆塞。 三，坚具信心， 不能够被外边邪知邪见所动摇。 四，决定行门， 八万四千法门，我们选择修哪一门，决定行门之后呢，就绝不轻易改变。具备这四个条件才算得是真正学佛。所以这四个条件可以说是我们今后弘法利生，不单只是弘教，就是在宗门里面亦都不能够缺少的。总而言之，老和尚确确实实地指出了今后弘宗演教的方向，这些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。在《四十花严金露火王》这一章里面提到了修学有六大纲领，是值得我们注意。佛陀在花严会上讲，任何世出世间的学问都超越不到这六件事。经文里面讲得非常之详细。 金炉火王是一国之主，每日还会犯错，他除了处理政事之外，还要抽一些时间来听经。 在宫廷里面有讲堂，那要请谁来讲？总是一些有大智慧的大沙门、婆罗门，或者是正了道果的圣人，请他们来演讲。国王率领一大班大臣，日日都上课，习以为常，所讲的内容可归纳为六大类。 乜嘢是善法，乜嘢是恶法，乜嘢是正法，乜嘢是邪法，哪些法于我们有利益，哪些法于我们有害， 就是这六件事。世出世间学问归纳起来亦不外这六件事，亦就是教我们能 辨别善恶，辨别正邪，辨别是非，认识利害。 学问之道无他，不过如此。了凡四训在这方面提出了相当正确的看法。了凡四训是这本书的名字，了凡是写这本书的人。 了凡的凡字有两种讲法， 第一是讲到人，如果不是佛、菩萨、罗汉这些圣人，就是一个平常的凡人。 了是明白，亦是完结的意思。 了凡就是明白做个平常人是不够的，应该要做最上等的人。就是说凡是平常人所动的那些不好的念头呢，要渐渐地消除，所以称作了凡。 第二就是指作者袁了凡先生， 他是明朝人，原名王，字坤儿，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府的吴江县。原本命中注定是没有儿女，享受53岁官做了院长，但是他喜欢做善事，而且信仰佛教，因积极修福积德而改变了命运，无子得子，高中进士，官位追赠到上保司少卿，享受74岁。 因为他是一个大善人，所以大家都尊重他，称他了凡先生。立命之学， 第一篇立命之学，这个是世间每个人都想明了的课题。我们一般人所见所闻，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富贵、贫贱、长寿、短命，大家都认为是命中注定。这个讲法不能够说是完全错， 因为一个人如果是前世做好人好事，这一世自然是一个富贵长寿的人；如果是前世做坏事， 这一世自然是贫贱短命， 这个是平常的道理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还有特别的一点，就是命运可以改变的道理。如果一个人本来命中注定是富贵长寿， 但他做了极大的恶事，等不到下一世去受报应，就在这一世变成了贫贱短命的人。 亦有一种人本来命中注定是贫贱短命， 但是因为他做了极大的善事，不必等到下一世来享福，就在这一世变成了富贵长寿的人。 这种事自古以来中外历史上的事例很多，所以虽然说今世所受的都是前世所作，命里早就注定， 但是亦都不一定会被命运束缚，还要靠自己现在去创造。 这一篇立命之学就是了凡先生将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过，和他所看到的一些改造命运成功的人的种种效验讲给他的仔听， 要他的仔不被这个命字束缚住，要竭力去做种种的善事，不可以做坏事。 立字就是建立的意思，立命两个字就是命不能束缚我，是我创造命运，命运掌握在我手里面的意思。 所以立命之学就是论立命的学问，讲立命的道理。 反过来讲，我们念佛修行的人如果能够按照这个方法去做，念佛一定可以往生西方，得到一个快乐美满的人生。 孔公算准宿命。 如童年丧父，老母命弃举业学医，为可以养生，可以济人，且集一艺以成名，以父叔心也。 这四篇文章都是袁了凡先生对他的仔所讲过的说话， 所以文章是上对下勉励他的仔的语气。 他自己一生的命运是如何改变的，希望他的子孙亦都能够明了此理，依教奉行，所以叫做家庭四分。他自己叙述，从小父亲就过世，母亲叫他放弃举业，举业是读书求学从政，弃举业学医亦就是放弃读书去学医。 因为在中国过去旧社会里面，读书求学目的是从政，放弃读书就是放弃从政的行业。 学医可以养生，自己有一技之长，将来可以凭行医谋生。所以这里的养生，生是生活，同时又可以救人，济就是救济别人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行业。人生选择行业是很重要的。从前教书的先生，学生接受他的教学是没有规定学费几多的，而是随便供养的。 而屋企富裕的人就多送一些，贫穷的人就少送一些，只要至诚恭敬地表达尊师重道的心，学费的多寡不是很重要的。 医生亦都是这样，只要尽心尽力地去为人医病，至于报酬呢，就随各人的心意，因为他是以救人为目的。 所以古老的社会里面，教师和医生普遍地受到人民的尊重，道理就在此了。 且集一艺以成名， 这个艺字就是技艺，技艺如果专精就可以成为一代名医。 以父叔心也， 母亲告诉他，这个呢是你父亲的愿望。当然了凡先生就放下读书的念头去学医了。 后如在慈云寺，如一老者，修严伟貌，飘飘若仙，如敬礼之，与如若只是路中人也。明年即进学，何不读书？如高已故，并扣老者姓氏里居，若吾姓孔，云南人也。得少子王极素正传， 素该全语，如隐之归，告母。母曰：善待之。是其素，纤色皆艳。 呢一段系叙述佢改变命运嘅机缘，内容描述袁了凡喺慈云寺遇到一位老人家。呢位老人家 修艳伟貌， 艳系胡须，由面颊两边垂下嘅咧就叫做艳，喺下巴底下嘴两边嘅叫做须。呢、这个人嘅胡须好长，相貌庄严，身材高大，睇嚟唔系一个凡人，所以叫 飘飘若仙。 佢仙风道骨，潇洒出众，冇一啲俗气嘅样。 所以袁先生对呢位老人非常敬重，因为佢品貌不凡。 呢位老人家话佢听：你系将来要从政嘅人。子系对人嘅尊称，仕系做官，仕路就系官场啦。就好似而家嘅政治界一样嘅意思。 明年即进学， 因为呢位老人家会睇上，就叫佢赶快去进学。进学以前国家用人都要经由考试嚟选拔人才嘅，如果考上咗秀才，就会派进到原立嘅学校读书，所以叫做进学。佢并且话： 你系从政之人，点解唔赶快读书呢？ 预告已故。 了凡就将佢母亲所讲，佢父亲希望佢学医嘅原因向老人家讲明，而且请教老人家姓名同住所，里居亦包括籍贯同埋住处。呢位老人家就讲俾了凡先生听，佢自己姓孔，系云南人， 得少子王极素正传。 少子就系宋朝嘅少康节，呢个系绝顶嘅聪明人。 王极素就是《王极经世书》，这本书亦有相当的分量，收在《四库全书》里面。 它的内容完全是依照《易经》的理论来推算命运的。它推算命运的范围非常之广泛，乃至整个世界国家转变都有论定，朝代的兴亡，个人的吉凶亦都可以由数理上推断，是一部非常之高深的学问，的确是好有根据，相当科学的。 由此可知，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件事都是有定数的，这些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因缘果报。 只要你起心动念，你就有定数，只要你没有心念，那你就超越数字数量之外了。修行人往往能够超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能够入定，入了定，他的心就不起作用，没有任何念头了，没有念头就不会落在数量里面。由此可知，只要你有念头，就必定落在数量里面。 换句说话讲，遇到高明的人， 他就能够将你的流年命运推断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凡夫都有数，唯独是超越三界阿罗汉以上的圣者，就可以超越宿命了。即使是三界之内色界无色界的天人修成了四禅八定，能不能够超过数量呢？的确可以。他在定中，数对他是失去了作用的。 但是这个失去作用只是暂时的，并不是永远的失去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定力若果消失，念头又起，那又是落到数里面，想走都走不了，在边缘上心一动就跌翻落嚟。 呢个就系佢点解永远唔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嘅原因啦。 如果定功再进一步达到九次谛定，永远保持不会退转，佢就超越数量啦。呢个时候佢只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在佛法里边称为圣人阿罗汉。 我哋懂得呢一个原理，知道呢个世界一切都系有定数嘅。 既然有定数，我们就要用平常心来看这个世界。好的顺境不用喜欢，看到不好的逆境也不要悲伤。为什么呢？一切都是注定的嘛。孔先生精通王极经，是邵康节的传人，这个也是代代相传，都是有师承，一代传一代的。他见到袁了凡，就将他仔细地看清楚，而 且同佢讲： 素该传语， 你同我有缘分，我呢一套学问应该传俾你。 可以话孔先生揾到咗传人， 如隐之归， 系话了凡先生就请佢去屋企坐。了凡好孝顺嘅，就讲俾佢母亲听，佢母亲叫佢好好咁接待孔先生，而且仲话。 既然老先生识得推算命理，咁就请佢推算一下，睇下灵唔灵。 呢一事咧，果然系真嘅，大小事情孔先生都推算得非常之灵验。咁样咧，袁了凡嘅信心就大增，对孔先生嘅建议亦都相信啦。 如遂起读书之念， 于是我就生起进学读书呢个念头。 谋之表兄沈清言。玉海谷先生在沈有夫家开馆，我送与寄学甚便，如遂礼玉为师。 呢句是话生起读书进学的念头，为以后从政的道路做了准备功夫。以前读书并不是好像现在这样有很多学校的。 清朝之前都是私塾教学，没有学校。那阵时国家只有大学，没有中学。必须私塾里面读得好好，才有机会考入大学。 大学在那个时候称太学，明朝清朝都叫做国子监，相当于现代的大学，是国家办的。 而私塾是私人办的小规模学校，老师只有一个，学生通常只有二三十人。 这个时候刚刚好他的表兄有一个朋友叫做玉海谷，在沈有夫屋企开馆。沈有夫大概是地方上相当有钱的一户人家，因为家境富裕，有几间空房，一间作为教室，请老师教自己的子弟，亲戚朋友的子弟亦都可以来这里读书。玉海谷先生这个时候正好在沈有夫屋企开馆教学，他就拜玉海谷为老师，进学读书。 孔为如起诉， 这句是话孔先生同佢算命， 愿考同生当十四名，苦考七十一名，提学考第九名，明年赴考，三寸名数皆合。 孔先生算佢嘅流年命运，话佢听： 你明年系考秀才，要经过好几次嘅考试，先要经过愿考，你应该考中第十四名。 愿上边有苦。府上边有省，这个是明清两代的制度。一个府大概管七八个县，主管称为知府，是在县之上省之下的。民国就将府废除了，改成行政专员。孔先生还算到他府考第七十一名，提学考考第九名。 提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政府教育厅长，管一个省的教育。 所以地方上考试能够考到第几名，考得到考不到，是命中注定的。到第二年去参加考试，果然没错，都符合了孔先生所预先算定的。 复为卜终身忧旧言：某年考第几名，某年当宝林，某年当贡，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，在任三年半，即而告归。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，当终于正寝，息无子，预备六而谨记之。 我哋睇呢段文字，唔单止睇到袁了凡先生，而由佢身上，我哋可以睇到自己边一年、边一月、边一日、边一个时辰生死，都已经注定了。点样死法呢？亦都是注定了，一生全部都命里注定了，你怎样胡思乱想都走不过定命。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哪个都没法子逃过。 因为孔先生跟他推算得这么灵，所以就请他算下终身的命运。终身忧旧就是一生的吉凶。孔先生将他的流年排到死，什么时辰死亡都为他排定了。 而历年的考试能够考取几多名都被他注出来。 某年当宝林， 林就是林生， 保是保权，相当于现代所讲的公费学生。虽然是学生，但是领取国家的津贴，每个月生活费由公家补贴。 而每一个县都有一定的名额，必须有空缺了，你才能够递补上去。 某年当贡， 贡是贡生，林生、贡生都是明清两代根据学生的程度而设立的，不是学位，相当于我们现代的中学生、大学生。 但是受到国家照顾，由国家发给生活费用。 以前生活费用是派给米的，而米多了吃不完就可以卖钱，相当于实物配给。现代就用货币来代替食物，比起以前就方便很多。至于秀才、举人、进士，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学士、硕士、博士。 进士相当于博士，是最高的学位。 共后某一年他做官。 四川一大尹， 大尹相当于现代的县长。还有二尹、三尹，二尹相当于现代的主任秘书，三尹相当于现代所讲的科长。 在任三年半， 做了三年半的院长就要辞职了。为什么呢？寿命到了，53岁，寿命都不是太长，是吧？ 53岁8月14日丑时， 就寿终正寝，还是得到一个好死， 息无子。 可惜名女无儿子。了凡先生将这些事情恭恭敬敬地记下来，等自己作一个参考。 自此以后，凡遇考校，其名数先后，皆不出孔公所原定者。 之后每次考试，完全同孔先生算的名次都相符合，一啲都冇差错。 所以孔先生的确好高明，算得好靓。 独算如食冧米， 冧米是林生所得的凤米。 91石5斗当出贡。 一石是10斗，他说每个月领俸禄，你自己要记住，等你领取米领到91石5斗，你就出贡了。出贡就升职了，就是由林生升到贡生了。升到贡生，林米就不给你了。 林生的缺就留给别人来补，这个是有一定的名额的。 及食米70余石，途中师即批准补贡。 途中师就是当时的提学，提学就相当于现代的教育厅长。他见袁先生的学问品德都不错，就建议要提拔他了。出贡就是批准了补贡，由林生就补贡生的缺了，亦就是升职了。 如涉而知， 这次他怀疑了，孔先生这一着算错了。 后果为庶印阳公所博，直至丁卯年，殷秋明宗师见如长中被卷，叹曰：五策即五篇奏议也，岂可使博洽阉冠之余老于窗下苦？谁依愿新闻准贡，年前食米计之，实91石5斗也。 俸禄领到70几石的时候，陶先生就批准他补贡了。可能陶先生批准之后，自己就升官高迁，或者是调职了。陶隐是代理，教育厅长离开了，现在有个代理教育厅长。这位代理教育厅长不同意，不准他补贡，那他唯有继续去做他的秀才，也就是林生。 林生、贡生都是秀才。 一直到了丁卯年，殷秋明宗师做提学，他看到长中被卷，这些试卷就是落地的，没有考中的，还保存着。有阵时主管的官员会将这些没有考中的试卷拿来重新看一看，希望可以发现遗留的人才。 如果真正是人才，他们还是会提拔的，怕就怕一时差错遗留了。 殷秋明就看到了袁了凡的考试卷，五策就是五篇，即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论文，五篇论文。殷先生看了非常之满意，非常的赞叹，他说这五篇论文就好像是五篇奏议。奏议 是大臣对皇帝的建议，国家施政应兴应格，他们都可以提出意见贡献给朝廷，由朝廷来取舍。恩先生说这五篇确实就是奏议，可见得袁先生见识好高，文章写得好好。 因为一般对国家兴格提出建议都是属于大臣的事情，不是小小的秀才做得到的， 亦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政务委员、国策顾问。袁了凡的文章居然可以跟他们相提并论，可见得他的确是有学问的。岂可使薄洽阉冠之余老于窗下苦，薄是指见识广博，洽是说理非常之清晰通达，阉是透彻，冠是文章无论理路无论是章法结构都有条不紊。能够得到这四个字的评语，定是上乘的文章，无论是在思想理论文字的结构都属于是上等的。 所以不能够叫他终老于窗下，一生只做个秀才，应当要将他选出来替国家服务。 谁依原身文准贡，就是交代当地的原政府要将这个人提拔起来。年前食米计之，实九十一石五斗也。由此可见，陶宗师是很了不起的人，看到袁先生的试卷马上就想提拔他， 但是代理人杨先生将他驳回。 这些呢就是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。袁了凡先生是有才干，但是由这里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，就是有才都还要有命的。 所以人的一生命运主宰了一切，命时因缘都有定数。 这个情况里面就讲才命时，袁先生一定要遇到恩秋明，他的姻缘才能够成熟，这层我们都应该要相当明白的。 如因此益顺进退有命，持蓄有时，淡然无求矣。 从此之后，袁先生真是觉悟，真是明白了。 一个人一生的际遇，吉凶祸福、贫贱富贵，都有命，都有时节姻缘，是不能够强求的。 命中冇嘅咧，点样动脑筋都是求不到的。命中有嘅咧，乜嘢念头都不用想，到时到后自自然然就会来的。 所以袁先生从此以后无求无得无失，心底真正平静落嚟。 所以我读了了凡四训学佛之后，我哋可以清完了凡先生呢一阶段是一个标准的凡夫，但是现在我们连一般的凡夫都不够标准。为什么呢？心不清静，一日到黑都胡思乱想。袁了凡先生的妄念没了，所以对于一生的忧疚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。所以古德云， 君子乐得为君子，小人冤枉为小人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君子之明，知道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。 小人真的很冤枉，搏命地去追求，不知道这些是命中注定的，努力搏命地去求得的都是命中有的。你说冤不冤枉呢？这个是指定数，一般人都在定数里面。这个时候袁了凡只知道有定数， 但是他不知道定数之外仲有一个变数，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 下一段之后呢，就是讲变数，讲立命的理论方法。要按照真正的理论方法去求，就能够改变命运。你想求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，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 而佛家所讲的布施，是说你想得到财富就必须行财布施，想得聪明智慧咁就要行法布施，想长寿平安咁就要行无畏布施。呢啲就係正確嘅创造命运嘅方法。 按照正確嘅理论方法去求，都可以得到你所要得到嘅，甚至连成佛亦都求得到。何况呢啲只係世间少少嘅福报。 共入燕都，留京一年，终日静坐，不阅文字， 燕都就是现在的北京，亦就是首都的所在地。 元朝、明朝、清朝三朝的首都都是在北京。流经一年，是说他出贡之后就去了北京，在北京住了一年。中日静坐，不阅文字。袁了凡他呢就每日静坐，由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的心地是几咁清静。心清静了，自然就生智慧了。 而一般人智慧不能现前，是心不清静。 他之所以能够清静下来，就是他对于自己的命运完全知道了，想都没用了，所以什么都不想了，那个心就定下来了。 云谷劝道改造命运。改造命运的原理。 己字归由南雍，未入鉴，先访云谷会禅师，于栖霞山中对坐一室，凡三昼夜不瞑目。 己字呢一年，佢翻到南方，由南雍。南雍的皇帝所办的大学就是国子监，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南京。北京称为北雍，南京称为南雍，是国家办的两间大学。未入监就是未入学，在未入学之前先去拜访云谷禅师。云谷会禅师，会是他的法名，云谷禅师的法名叫做法会。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大禅之士。了凡先生去南京栖霞山参访，去拜见他。袁了凡和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打坐，凡三昼夜不瞑目，即是说连续打坐了三日三夜都没有倦容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所以能够精神饱满。 云谷禅师看到他这么年轻，有这么好的功夫，实在是很难得，不容易的。 云谷问曰：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，只为妄念相前矣。语错三日，不见起一妄念，何也？ 凡夫之所以不能够成为阿罗汉以上的圣人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妄想太多。 花言上讲，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 病根就是在妄想，妄念相前，所以不能够做圣人。而你坐在这里三日三夜，我没有看到你起一个妄念，这些是为什么呢？ 如若吾为孔先生算定，荣辱死生皆有定数，即要妄想亦无可妄想。 了凡先生是个老实人， 老实最可贵。 他说： 因为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，一生的吉凶祸福都注定了，还有什么好想呢？想都是没用处的，所以索性不去想。 他知道自己53岁，8月14日丑时就要走， 所以生死是一定的。 哪一年、哪一个月、哪一日、哪一个时辰，人家都算定了，还有什么说话好讲？这些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所以他就不再打妄想了。 云谷笑曰：我待与世豪杰，原来只是凡夫。 一个人能够三日三夜不起一个念头，那是很了不起的功夫。而袁了凡他不是功夫，他是条命被人算定了。所以云谷禅师就笑着说： 我仲以为你是功夫不错的豪杰，原来你仲是个凡夫。 问其故，曰：人未能无心，终为阴阳所搏，安得无数？ 了凡先生就向云谷禅师请教： 这个是什么缘故？ 那就讲明数的道理，人为什么会有命运？为什么会落在数量里面？ 人如果到达咗无心，就超越数量啦。咁袁了凡先生有冇到无心？未有，佢只系乜嘢都唔想， 因为想亦都冇用。 佢仲有一个妄念，就系我乜嘢都唔想。有咁嘅一个妄念，仲系有心，并唔系无心。佢时时心里边都有个念头： 我一生都算定咗，一生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 佢并冇到真正嘅无心。既然未到无心，咁就会被阴阳所搏，点会冇数呢？数就系数量，系以数学嘅原理嚟推演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甚心禅定唔系一般世间人所有嘅。佛门里边，好似王柏思，佢系喺定中所见嘅境界，因为喺禅定中， 时空都突破啦。时空突破之后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自成一片，全部都睇到，咁就决定真实，一啲都唔会差错。 点解呢？因为佢睇到未来嘅事情，唔系佢推算嘅，而系自己亲眼见，咁就要相当嘅功夫至得啦。 所以靠数理嚟推论，我哋世间凡夫做得到，而现量境界现前，就唔系世间凡夫所能做到嘅。 喺佛门，至少要有三个阿那含以上，佢哋有非常深嘅禅定，只能够见到过去、未来，咁系唔会有错嘅。